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锦园是皇家别院，院内牡丹盛开，繁花似锦。行过回廊，安宁远远看见园中木椅上背对而坐的女子，脚步顿了顿，迟疑片刻才走上前，还未等她开口，轻笑声已然响起。 安宁，你若再不进来，我怕是要亲自去门口迎你了。 安宁看着骤然转身言笑晏晏的女子，微微一怔。华贵繁复的宫廷长裙，端丽的妆容，满脸的和气温柔，和她想象中那个应是满腹仇恨归来的弟子园完全不同，猝不及防，甚至是荒唐的不同。安宁沉默半晌，扯了扯嘴角，故作轻松迎上前。 子承恩，好久不见。 帝承恩没有错过安宁眼底的疑惑和尴尬，他拉住安宁的手让他坐下，沏好茶。 我们确实很久没见了，当年在围场里我借了竞选大师送你的马鞭，说是从地北城回来后就还给你，可惜。 见安宁眼底一豆渐消，他心里一稳。 可惜后来地北城大乱，我把马鞭给弄丢了。安宁，你不会怪我吧？ 自然不会，一根马鞭算什么，五儿师父再做一根便是了。 话这么说，安宁眼底仍有微不可见的黯然。那根马鞭是师父用百年树藤亲手所做，是他七岁生辰的礼物。他自小入泰山习武，最敬重之人便是净玄大师，对师父所赠之物更是爱如珍宝。可如今只要是弟子园想要的，别说一根马鞭，就算是他安宁的命，安宁也能立刻给他。帝承恩饮了口茶，弯了弯眼。 安宁，你能在明日宴席前来见我，我很高兴。这些年我在泰山总是记挂着你，想着咱们在京城无忧无虑的日子。 我也是，如今看你无恙，我也算放心了。承恩，帝家只剩你一人，我一定会好好护着你，不会再让你受罪。当年你走的时候，咱们约好去西山赏雪，等入冬了我们一起去吧。 好，等下雪了咱们一起去西山赏雪。 他代替弟子园被囚禁十年，或许能承得起这份原本属于他的友情。大靖长公主的情谊，想必是任谁都求之不得。 安宁，我有事想请你帮忙。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，安宁尴尬地喝茶掩饰，摆手道： 啊，你先说吧。 主簿夺客之号，安宁，还是你先说吧。 见帝承恩让他先开口，刚才还神情随意的安宁陡然沉默下来，脸上露出迟疑之色。帝承恩心底生出不安的感觉。 安宁，你到底想和我说什么？ 承恩，你这次回京可是为了太子妃位。 安宁，我有婚约在身，我是为了守诺才回来的。 承恩，我今日来是希望你能放弃这桩婚事，无论如何都不要嫁给我皇兄。 安宁，你是我在京城唯一的朋友，我以为你会很欢迎我重回京城。 承恩，我很高兴你能回京，但是你 这就是你说的补偿守护？我从泰山千里迢迢回来，对太后低头，全都是为了和你皇兄的婚约能顺利完成，你现在怎么能对我提出这种要求？ 帝承恩神情激动，他本是个极冷静的人，今日他原是希望能说服安宁，在明日的宴席上为他在嘉宁帝面前进言，哪知这个大靖的长公主，弟子园传闻中最好的挚友，竟然会说出截然相反的话来，他怎能不急不气？ 承恩，我是为了你好，不入东宫才能保你日后无忧。当年皇祖母 为了消除帝家对皇室的掣肘，不惜尽灭帝家满门，甚至还让八万将士埋骨边疆。十年后他又怎么可能容忍帝子元嫁给大晋储君，成为未来的国母，让帝家血脉在韩氏皇朝延续下去？帝子元若入东宫，恐命将军，若他能安稳地在京城中度日，祖母迟早有崩逝的一天，到时他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安宁。 你是想说深宫内争斗不休，我不入东宫能躲个清静，还是怕我给太子殿下带来麻烦，让陛下和太子父子相系，乱他储君之位？ 承恩，我并无此意。若是真的怕你牵连皇兄，这些年我也就不会帮他送信到泰山了。当年帝家之事虽已掩入尘土，可有心之人必不愿再看帝家东山再起，皇宫本就是是非之地，我怕你会为自己招来祸患。 这些话你可曾对太子殿下说过？ 厉承恩骤然抬手问，见安宁沉默不语，他眼底的嘲讽一闪而过。 安宁，你若能说服太子殿下放弃婚约，那这桩婚事我便作罢。 他一边说着一边起身，不去看神色无奈的安宁，挥手道， 看来今日不适合叙旧，我们明日宴席上见。心雨，送长公主出园。 安宁骤然起身，神色复杂。 承恩，皇兄他一生亏欠于你，迎你入东宫乃是他所愿，可是父皇才是决定太子妃的人，我会以大晋长公主的身份劝诫宗室与父皇，阻止你入宫。 帝承恩倏地回身，望向不远处立着的安宁，掩在袖中的手狠狠握紧，嘴唇轻咬，泛出清白的印痕来。安宁没有说谎，他看得出来，那个在帝子元信笺中温婉秀丽的公主早已不复当年，长年累月的征战沙场使得他身上沾满了武将的刚烈和凌厉。帝承恩毫不怀疑他能说到做到，在百姓心中声望崇高、得尽嘉宁帝圣宠的长公主有说这句话的资格和豪气。 心雨，送客。 帝承恩转身冷冷丢下一句，朝小径外走去，再也没有回转头。安宁站了半晌，直到帝承恩的身影完全消失，他才轻声叹了口气，出了锦园。自安宁长公主拜访后，整个锦园一下午皆是紧张难安的氛围，生怕一个小错便能惹得书房里休息的那位勃然大怒。夜晚，心雨悄然走进书房，见帝承恩已换好衣袍站在窗前。 小姐，他们已经到了，我让管家吩咐仆人和侍卫不得靠近书房，没人会发现我们出去了。 帝承恩一身书生模样打扮，眉微皱。 锦园里定有太后和陛下派来的人，打发远了也好，来接的人可稳妥。 上次便是他送信去的泰山，小姐放心。 帝承恩点头，将脸掩在折扇下，和心雨走出书房，朝锦园后门走去。一路上静悄悄的，没有半个人影。两人拉开后门，坐上一辆毫不起眼的马车，消失在月色里。马车停在郊外一座别庄前，庄内守卫森严，鸡犬不闻，安静异常。蒙着黑布的人将帝承恩领进园子，行过长长的回廊，来到别庄内最深的一间书房前。帝承恩示意心雨留在门外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夜明珠柔和的亮光在房内静静闪烁。书房上首，一老者安静坐着，手里转动着两颗颜色翠绿的玛瑙，抬眼朝门口望来。帝承恩抬头望着木椅上的老者，走上前行了一礼。 帝小姐，数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 得您照顾多时，多谢相爷挂念。 承恩一切安好。 狄小姐无需多礼，请上座。狄小姐如此深夜都要着急见老夫一面，不知到底所谓何事啊？ 唐突约见，实乃有一事相求，还请相爷相助。 狄小姐可是忘了当初在泰山的承诺？如今小姐回京已有一月，从未对付过任安乐，小姐当初之言都如同虚话，老夫又何敢再帮？ 相爷，任安乐得尽民心，和太子交好，又得陛下宠幸，连相爷您都轻易撼动不得，何况是我这个刚回京城的孤女。 狄小姐此言何意？难道是要放过任安乐不成？ 当然不是，帝承恩奈何不了任安乐，可是东宫太子妃，未来的皇后，却未必不行。 狄小姐想做什么，不妨直言。 请相爷帮我做一件事。 他起身走到左相面前低头。 麻烦坐下。 左相神色大变，眼底明灭不定，骤然抬眼朝狄承恩看去。 狄小姐，这是大逆之罪，本相可不会陪你做这种蠢事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